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你是谁，唯有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爱上。 欢迎你收听《爱乐之城》Canton Net， 请关注同名公众号参加我们的音乐活动。 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现在开始。 1982年7月18日 TVB 现场直播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决赛，一共有14名参赛选手登台表演。 梅艳芳《风的季节》， 凉风轻轻吹雨到，自然震了我耳根。下片汤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会令我也不敢生。记挂那一片景象。 梅艳芳出道演出是非常之劲，她沉厚磁性的嗓音同埋好沉稳的大气的台风完全睇唔出，只有十，简直可以同当时乐坛的大姐大徐小凤去比美嘅。佢喺台上一开唱咧，台下所有观众都发出哇一声嘅赞叹。 冇错啊，完全睇唔出佢系一个初出道嘅一个少女啊。系咁啊，根据梅艳芳嘅前经纪人陈柳全同陈淑芬夫妇回忆话咧。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盛况空前啊！当时报名参赛嘅人咧非常之多嘅，而阿妹咧系本身陪阿家姐阿梅爱芳一齐过嚟参赛嘅啫。陈柳全话：姐姐梅爱芳拣选咗唱邓丽君嘅《小城故事》，咁啊声线好靓啦，我就谂啊梅妹嘅声线应该都唔错啩，于是咧就叫阿妹都试试，佢就拣选咗徐小凤嘅一首《风的季节》。咁啊，从歌曲嘅演绎去到舞台嘅台风咧，呢个细路女啊都把握到恰到好处。于是咧，我哋就破格俾佢直接进入咗决赛啦。当时嘅评委咧系顾家辉同埋黄沾，而其中咧黄沾更加系俾出满分50分啊。咁啊，但系咧顾家辉咧就以艺术冇满分为由咧，就夹硬扣咗一分，哈哈，俾咗49分。我哋而家不如一起嚟听一下当时主持人蔡枫华仲有戚美珍公布冠军得主嘅片段先。 金奖得奖者就系一开声你就哇一声，梅艳芳小姐嘅《风的季节》。恭喜晒梅小姐，恭喜晒！ 梅艳芳就终于攞咗呢个新秀冠军，正式系踏上星途嘅。咁当时媒体报道话咧，冠军分数胜亚军咧真系几条街啊！咁因为梅艳芳咧系女低音啦，类似小凤姐，亦被冠以咧小徐小凤嘅称号。 梅艳芳喺旺角花园街出世，系屋企当中咧唯一一个喺香港出世嘅小朋友啊！咁啊，佢嘅两个哥哥咧，仲有一个家姐，都系喺内地出世嘅。梅家出身寒微，爸爸很早年就已经过了身了。妈妈陈美金来自广州西关，是一个中医来的，曾经在亚街老街就经营月华中医诊所，但由于他没有专业的行医资格证，就没办法得到病人的信任，所以诊所的收入就很不稳定。梅艳芳在4岁半的时候已经跟家姐梅爱芳出来演唱了。两姐妹最初的艺名是芳芳和宝珠，因为梅爱芳就很喜欢萧芳芳，而梅艳芳就很喜欢陈宝珠。后来两个人的艺名分别就改成伊娜和伊华。两姐妹细个的时候为了赚钱养家，出入最多的地方就并不是学校，而是那些大小的歌舞厅、走廊、街头，还有香港丽苑等等的这些表演场所，做唱歌演出。梅艳芳细个的时候可以说是经历很坎坷，两姐妹两个人表演的时候亦都经常遭人白眼和欺辱。在学校里面，梅艳芳亦都经常受到同学的这个冷眼和嘲笑的对待，说她是歌女啊这样。最后她就不得不读书读到中一就退学了。 而梅艳芳咧，亦都从来未正式拜师学艺啊。但系咧，因为从细咧就四处登台，就打下咗好扎实嘅演艺功底同埋极强嘅舞台天赋。佢啱开始翻小学嗰阵咧，就已经可以唱到几百首歌噶啦。虽然咧佢好细粒，但系声音咧就好大，咁样咧就令到坐喺后排嘅观众咧都可以清楚咁听到佢嘅歌声。梅艳芳小小年纪就奔波于舞台之间，就令到佢嘅舞台经验咧好丰富。但系咧就鲜有家庭嘅温暖啊。佢自己后嚟咧亦都曾经话，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嘅话，佢都希望可以读多啲书，唔使咧一颗小小嘅心灵啊，就喺度担忧冇饭开咁样。 呢个咧就系好多时嗰个时代嘅好多家庭嘅一致嘅背景嚟嘅，好多人都系咁样吓。咁的确咧，梅艳芳少年时候咧，佢嘅经历系非常之坎坷嘅。咁啊喺佢成名之后咧，呢啲经历真系广为人知啊。咁其实咧喺梅艳芳参加 TVB 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之前咧，佢就曾经喺丽的电视剧集里边做过 Kelefei 噶啦。佢最早亮相嘅剧集咧就系丽的电视台1980年5月开播嘅《人在江湖》。梅艳芳客串过一个角色咧就是叫做 Winnie 嘅一位舞女嚟嘅，当时佢年仅16。 切，同鬼佬握几句啫嘛，边个唔识啫 ？Hello， 黑嘟嘟，搞掂。 根据资料显示咧，梅艳芳喺参加新秀比赛之前，曾经喺六部丽的嘅剧集当中客串演出嘅，包括咗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嘅《女娲行动》啦，《武侠帝女花》、《甜甜24美》、《对对胡》等嘅呢一啲热门剧集啊。在1982年梅艳芳夺得新秀冠军之后，就签约了华星唱片公司正式出道了。 没错，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是华星唱片公司和 TVB 合办的比赛。在1971年 TVB 就成立了华星娱乐有限公司，主要是举办演唱会和录制就剧集的歌曲为主，并没有签约歌手。在1982年华星娱乐正式成立唱片部和经理人部。同一年著名的音乐人黎小田也离开了丽的电视，转投华星娱乐担任音乐总监，参与主办新秀歌唱大赛，并且从日本富士电视台学习了1签10年8年的经理人制度。 在梅艳芳夺得新秀冠军两个月之后，9月27日 TVB 开播剧集《香城浪子》，主题曲《心债》由顾家辉作曲和编曲，由黄沾填词，梅艳芳演唱。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这首《心债》是梅艳芳冠录的第一首歌曲。据讲梅艳芳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顾家辉和黄沾两人就听了一次，就即刻直接宣布收货了。在1982年10月，华星发行了唱片《心债》，封面标题就印住梅艳芳心债，咁啊相咧亦都系用咗梅艳芳嘅单人相嘅，令到好多人都误以为啊呢一张咧系梅艳芳嘅个人专辑，咁但系实际上咧呢一只系一只合辑碟嚟嘅。A 面六首歌系梅艳芳演唱嘅歌曲啦，而 B 面嘅六首系另外三位歌手嘅，分别系林丽、胡慧康同埋蒋庆龙演唱嘅一啲歌。梅艳芳演唱嘅唱片主打歌《心债》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嘅冠军。而同名的这只合辑唱片呢，亦都获得了年度白金唱片奖的认证的。 有关《心债》唱片的封套的相呢，有一个花絮可以分享一下的。当时呢，华星决定力捧新秀冠军梅艳芳，找来著名的时装设计师和形象设计师刘培基呢，为阿妹做形象设计的。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刘培基呢就叫阿妹徐衫。 梅艳芳的人表面看似就很强悍，不过骨子里面其实很传统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形象设计师要他除衫。跟着刘培基是找来一件就是露肩叫阿妹着上的，原来他是想看看阿妹的傻，好为他就是量体裁衣。梅艳芳从这张心菜唱片开始就开始着刘培基设计的衫了，从似水流年短发的墨镜男装，再到烈焰红唇那套著名的菠萝钉造型，再到妖女神秘的中东风，再到梅艳芳最后告别演唱会上面的婚纱设计，都是出自刘培基之手的。前几年我还专门访问过刘培基大师。刘培基是百变梅艳芳的幕后推手，刘培基给梅艳芳做了20年的形象设计，为阿妹设计了每一件的舞台服，为阿妹塑造了多个不同的形象，亦同梅艳芳结下了很深厚的情谊。梅艳芳将刘培基视为自己最亲的哥哥。 他们两位真的合作无间。原来他们两个人的一生的缘分就是从《心债》这首歌开始。 讲回阿妹演唱的这一首《心债》，著名的音乐监制和明星导师许愿在他的最新著作《离地半尺》里面说，当时所有人都说梅艳芳的声音好像徐小凤，所以辉哥写下了这首怀旧的华尔兹慢歌《心债》给阿妹的，打的安全牌。结果这首歌播出之后反应是出乎大家意料的。首先是这首主题曲比剧集《香城浪子》更加红，第二就是阿妹演唱的风格一啲都唔似阿小凤姐，第三就是阿妹的演绎非常之稳，一啲都唔似新人，再加上她的形象是青春无敌的，跟她的声音有少少唔匹配，反而造成了很吸引人的这种反差。 是啊，真的非常之奇妙啊！即系听妹姐演唱《心债》的嗰个状态咧，完全唔似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女生啊！ 系啊，少少沧桑。 系啊，冇错，声线好沧桑咧，好似已经经验老道的大姐大歌手咁样。 系啊，一出道已成巨星咁样。 冇错，我估都好难系同佢即系四岁半咧就出嚟跑场啊，去卖唱嘅呢一啲坎坷嘅经历咧，好有关 系。系啊，咁啊又讲开电台啦，其实我以前好中意听电台。我记得当时的商业二台咧系播英文歌为主嘅，咁啊佢系咧就系好少播中文歌。不过咧当时我好记得就系佢哋专门系做到特辑咧系做梅艳芳嘅广东歌嘅，咁可见咧当时佢一出道已经系成被媒体视为嘅巨星啊。 冇错。 咁当时梅艳芳虽然系啱啱正式出道，但系实际上咧佢已经系唱咗长达十几年嘅歌啦。大家知道佢歌唱生涯其实非常之长嘅，从细就开始啊。不过咧喺1982年10月2日。TVB 开播的日本卡通片 IQ 博士呢，梅艳芳是演唱了 IQ 博士的粤语片头曲的，大家都很记得。一下子就暴露了其实她只是一个十几岁的靓妹来的。 咁 IQ 称得上十分之高超，创造力量和幻想会学女一跳，小云和小吉好重要，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落日也偷笑，猪仔来啦。 是，其实这件事我都是很大个才知道，原来 IQ 博士的原唱是妹姐。因为她的声音是实在是太不同了。 好 Q 的。 好 Q 的，完全是很不妹姐的那种声线。跟她演唱《心债》啊，是啊，或者《风的季节》那阵的声音是完全。 两个人。 完全两件事。 没错。 就非常之得意。 在当年这首 IQ 博士可以说是奠定了梅艳百变天后的声音可塑性，因为就没人会想到他用这一副小朋友的嗓音去唱这首歌。当时 TVB 为了推广这首儿歌还举办了主唱者竞猜游戏。黎小田当时表示 IQ 博士本来是给阿妹的姐姐就是梅爱芳去唱的，后来她姐姐不知道为什么唱不到，于是就交了给阿妹，给梅艳芳唱。不过梅艳芳是用小童声线去唱 IQ 博士的，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很美丽的误会的。阿妹的经理人陈淑芬曾经透露，其实当年梅艳芳录这首 IQ 博士的时候有少少不开心的，觉得卡通片和她形象真的很不符，很不对，所以故意将她声线唱成很卡通的，想着这个版本是不会用。怎知道 IQ 博士和主题曲是太受欢迎，后来阿妹终于都是放下心来了。IQ 博士这首歌成了他演唱会里面指定 Encore 作品来的。 哇！呢、這个故事真系好有趣， 无心插柳 吓，系咯，估唔到当时阿妹姐其实系想故意唱衰呢首歌嘅，即系特登咧恶搞啊，唱得得意啲咁样，结果咧又成为咗佢吓成为百变歌后嘅呢个起点。 系啊，因为咧就系、是、当年我哋听《心债》咧，俾人感觉系好沧桑嘅一个女人嚟嘅，咁啊跟住又变咗 IQ 博士，真系好不符，啊、 绝对系无心插柳啊！真系。 系啦，我哋讲翻1982年咧，正式起航嘅华星唱片公司签咗一批嘅歌手嘅，咁除咗阿妹同埋几位新秀比赛出嚟嘅歌手之外咧，就系黎小田嘅爱将张国荣，犀利啦吓！咁乐坛新天后陈洁玲啦，呢批嘅歌手咧都成咗华星旗下嘅猛将啦。不过华星唱片咧签下第一个歌手咧系著名嘅女日歌手 Agnes Chan 陈美玲，并且喺1982年为佢发行一张个人专辑，叫做《离江曲》。呢首《离江曲》咧，系 TVB 播出意大利电视短剧咧《马可·波罗》嘅港版主题曲嚟嘅。原曲系属于意大利著名嘅电影配乐大师 Ennio Morricone 创作嘅一首叫做《Miley Song》。粤语版咧系由卢国沾填词嘅。1982年嘅《马可·波罗》咧系意大利同美国合拍嘅电视短剧。讲嘅系13世纪意大利著名嘅商人同埋探险家马可·波罗咧，经历过丝绸之路到达中国，成咗元朝皇帝忽必烈客人嘅古仔啊！咁当时西德、中国同埋日本咧系参与咗制作嘅噃。咁陈美玲 Agnes Chan 咧喺剧中仲客串咗，演咗一个小角色嘅。 华星为陈美玲出版嘅个人专辑《离江曲》获得咗年度白金唱片嘅认证。其中有一首歌咧，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嘅冠军嘅，就叫做《珍珠泪》，由黄沾包办词曲。 从前流传过一个美得哀伤的小故事，像梦幻又似一首诗，充满着爱与痴。故事内述说小仙女糟蹋那。 这首民谣风格的歌曲非常适合 Agnes Chan 陈美玲的演唱风格，散文式的歌词其实写得是好像当时很流行的台湾校园民谣的。在陈美玲个人专辑《离江曲》里面，有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歌曲，叫做《香港香》。 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生长，有我喜欢的亲友共阳光，路上人在跑，赶啊赶，赶经令我欣赏。这里有许多好处没法讲。说一声香港，香港，你永远是曾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调。 这首《香港香港》是由著名的音乐人翁家齐作 郑国江老师填词嘅。喺郑国江创作有关咧就是、香港情怀歌曲里边咧，呢首《香港香港》可以讲系最浅白同埋最纯真嘅一首。 嗯， 其实咧我有一个小故事同你分享嘅，喺我节目里边讲过几次嘅，咁、有关呢首歌。想唔想听咧？ 好啊！ 咁其实咧，喺1998年7月5日嗰日咧，我系啱啱从欧洲嘅阿姆斯特丹 Schiphol 机场咧，系飞抵香港嘅。咁当时系晚上啊，咁好记得当时咧晚上8点几嘅。当时咧嘅机场并唔系赤鱲角，而系启德机场嘅。其实启德机场咧系位于香港市中心嘅，咁啊属于一个填海工程填出嚟嘅一个跑道。咁因为香港发展太快啦，于是咧就政府决定咧将机场咧搬去赤鱲角。就在1998年7月5日嗰晚咧，我系乘坐呢一个飞机咧，就降落喺启德机场嘅时候，当时我就听到机舱里边咧系播放 NHN 呢一首《香港香港》。咁因为飞机咧慢慢降落嘅时候咧，其实好似喺繁星里边穿梭，因为当年启德机场咧系每个人都觉得好想咧就系夜晚系即系乘机降落嘅，因为咧喺摩天大楼之中穿梭，好似咧就喺繁星里边穿梭咁嘅。咁啊听翻呢首歌嘅时候咧，其实当时香港咧系好多嘅。即係國泰航空啊，或者其他航空公司，包括咧我坐嘅荷蘭嘅嗰個皇家航空咧，其實都係播呢只歌嘅喎。咁而且咧，我聽到呢首歌嘅時候咧，真係非常之感動。點解咧？因為我完全冇諗到咧，係喺1998年7月6日咧，即係我坐飛機嘅第二天咧，就係、是、香港嘅呢一個啟德機場咧就要關閉啦。所以我听到呢首歌，我每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都会谂起嗰个场景啊，我真系好感动。 谂翻嗰次喺繁星当中穿梭嘅夜晚， 系啦，咁然后就告别呢个启德机场。 呢度系爱乐之城，欢迎你收听《似水流年》，同你一起追忆粤语歌嘅前世今生。 1982年是香港唱片业突飞猛进的一年，不单止华星唱片借助 TVB 正式起航，还有一间新进的唱片公司亦都来势汹汹，这间公司就叫做康艺成音唱片公司。我看到资料，康艺成音有限公司在1981年4月22日正式注册成立，而顾家辉是当时的董事之一。康艺成音首位邀请加盟的歌星就是徐小凤了。 满天星，几多火又问我，如情侣怕不少不会多，每火星代表一份爱，他消失情愿上手中，星星飞似是似是你那苦，不必借他，失恋怎会没经过。 啱先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星星问》是1982年康艺成音为徐小凤制作发行的旗下首张专辑《徐小凤全新歌集》的主打歌，改编自日本歌手大冢博堂的 Never Could Say Goodbye， 由郑国江填写粤语歌词，曾经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的冠军，并且获选为1982年年度十大中文金曲的。 康艺成音当时总经理就是朱家欣，他是出身在电影制作世家，后来他创办了数码视觉特技公司叫做仙桃数码，被誉为亚洲电影数码特技和后期制作的先驱。朱家欣的亲弟弟叫做朱家定，后来就成了钟楚红的老公。朱家参与创办了康艺成音之后，他从 CBS Sony 挖来了徐小凤，又出专辑，又准备和小凤姐开歌唱，可谓不惜公本，令到徐小凤形象焕然一新，华丽转身。1982年底，康艺成音推出徐小凤全新歌集，焦点就在全新两个字里面。 由歌曲到造型都是经过精心雕琢的。当时有报纸说，为了宣传徐小凤的唱片，康艺的预算广告费达到几十万，当时可以说是创造唱片界的先河。你知道一只唱片其实赚很少的嘛。1983年1月号外杂志还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改造徐小凤。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是引述朱家欣的话，徐小凤向来很低调的，宣传包装好欠缺呢个巨星风范。徐小凤嘅形象、衣着、化妆到发型呢，似乎都係原先冇咩人理嘅，咁实在呢好浪费。所以呢，康艺成音签佢嘅唱片合约嘅时候呢，立志要将佢 repackage 重新包装。公司要走 boutique 路线，即係高级啲boutique 嘅，即係令到佢呢更加精致同埋名贵。 我睇到资料咧，徐小凤全新歌集呢一只碟嘅封面咧，系由最擅长拍摄女人嘅摄影师、电影导演杨凡嚟到执镜嘅。咁啊，拍摄嘅场地咧系当时丽晶酒店入边嘅法国餐厅 La Lique。咁啊，杨凡咧本身就谂住喺嗰度咧，就俾阿华星唱片当时嘅新人啊梅艳芳嚟影封面相嘅。咁结果就被康艺成音半路截胡啦。他哋老板朱家欣就随口一提，就话啊，你有冇谂过呢，如果小凤姐坐喺 La Lique 嘅呢个双人雕花镜下边，咁啊仲靓。咁啊杨凡咧就回忆啦，就话当时由于自己嘅虚荣心，咁啊喺巨星徐小凤同埋新人梅艳芳之间，即系呢种星光权衡之下咧，佢就决定将呢一个场地咧用嚟拍咗阿徐小凤嘅封面相。结果徐小凤全新歌集呢一只碟嘅封面就此诞生啦。 睇嚟咧，大家都系即系要向呢一个名利低头，因为小凤姐咧始终系巨星，咁啊巨星吸引啲嘅。 冇错，咁啊，徐小凤全新歌集呢只碟咧，唔单止喺形象上嘅包装啊，就令到徐小凤焕然一新。喺歌曲嘅选择同埋编排上边咧，亦都系走华丽路线，亦都非常之成功啊！喺同一张专辑当中，有两首歌先后获得咗1982年同埋83年嘅年度十大中文金曲，一首系《星星问》，另一首系《随想曲》。 前望我不爱到怀旧。名利我可以轻放手，是我的虽失去他日总会有，不管全力寻求，难辨你的爱真与否，缘尽我可以轻放手，若你的心想变怎样都会变，想要留仍难留，渴望是心中富有，名和利不刻意追求， 这首《随想曲》由顾家辉作曲，郑国江填词，曾经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的冠军，以及1983年的年度十大中文金曲。 讲回这首《随想曲》是小凤姐的经典名作。郑国江在他著作《词话人生》里面是这样说的，这首《随想曲》是顾家辉逼出来的歌词来的，当时顾家辉写好了曲，因为他们两个人住的家是非常近，顾家辉将旋律送到郑国江屋企的管理处，随即打电话给他，他说徐小凤那首歌呢搞定了，你要讲一讲，因为听日就要录音了。郑老师就哦了声，顾家辉就安慰他说、哎、不过呢小凤姐呢下午才录歌的。郑国江就唉就舒了一口气，想着是松了。但不过呢辉哥又补充一句， 和音是走上落的、哦、所以呢你要将和音那部分写了先。郑国光呢第二天下午又要上堂，所以整首歌是必须上午搞定的。不过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写什么题材。郑国光老师就决定呢、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样于是呢他就想了随想两个字。所以随想曲呢其实郑国光呢他说自说自话一首歌曲来的，即是其实表达自己心声的。对人生的需求啦，还有就是做人处事的态度呢就搬到纸上了。后来在第六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面呢，郑国光凭借着这一首随想曲成了最佳中文流行歌词奖的。多年以后呢郑国光在词话人生的书里面是这样说。随想曲呢其实描述的是好多人希望自己可以达到的境界，不过呢能真正做到的又有几多少人。 是啊，没错，啲歌词而家睇返呢都系一种追求，一种自问自答啊咁样。徐小凤呢喺改投康艺成音之后冇耐呢，佢同 TVB 嘅歌星合约亦都系期满啦，咁佢就冇续约啦。期间呢外传啊 ,TVB 会杯葛呢啲冇合约嘅歌星，唔俾佢哋上电视嘅。 嗯，一直都系咁嘅其实。 係啊，冇错。 唔系外传，亦系真相系咁。 冇错。咁即系扼杀呢啲歌星嘅喺电视上边嘅宣传机会啦咁样。 嗯。 小凤姐当时呢可以讲系不为所动。 巨星。 咁于是呢係啊，即系好有风范啦，同 TVB 呢就闹得好唔愉快啦。亦都去到后边演变成停止合作嘅地步啦。咁但系啊，即系巨星真系巨星，虽然失去咗电视嘅呢个宣传啦，小凤姐咧亦都冇因此啊被打沉啊。 嗯， 星星问同随想曲呢两首歌咧就两度获选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而徐小凤全新歌集呢只碟亦都卖到咗白金唱片嘅销量嘅，事业可以讲系登上咗高峰啊。 系啊，因为当年咧我好记得就系、是、阿妹咧当时嘅声线啦，仲有形象啦，甚至乎年纪咧都系即系可以系成为一个非常大嘅竞争对手嚟嘅。咁当时我都好担心徐小凤会唔会因为咁样而比下去咧？完全冇啊！咁、所以咧始终系讲实力啦，系咪？ 系， 所以我觉得小凤姐真系好劲啊！当时喺粤语歌坛咧，可能只有徐小凤先可以咁松容咁去唱随想曲呢啲歌词啊。嗱，呢啲歌词咧就系、是、我觉得成咗咧。好多广东人嘅即係为人处事嘅一个指南嚟嘅。 咁 啊，渴望是心中富有，名和利不刻意追求，让我一生拥有轻松节奏，心里无欲无求。 嗯，我相信好多广东乐迷呢对呢几句歌词都真係熟记于心，可以咁讲。徐小凤全新歌集呢隻碟当中呢一共有三首歌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嘅。除咗啱先提到嘅星星问同随想曲之外呢，第三首冠军歌叫做《星光的背影》。 斜阳已倦了，无力降下了，人亦似是无力事，情怀也倦了，无复往日次，烦闷盼望能尽飘，旧事又像轻烟绕着我，余情好比晚霞冷掉，你看片片飞花风里飘，身边枯枝纷碎了。 这一首《星光的背影》由林子祥作曲，由郑国光填词的。 嗯，这个节目又再令我想起这首歌，因为我已经是淡忘了这首当年我非常热爱的作品。这首《星光的背影》的确经典，是 Alam 林子祥为其他人创作的代表作之一来的。后来在 TVB 一个节目里面，徐小凤和林子祥曾经合唱过这首《星光的背影》，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个特别的合唱版本。 好精彩，好精彩！ 扮得似唔似啊？ 整靓 啊！你演唱会嗰度咧，成日见你喺度扮我，今晚点都要扮翻你一次先得。 哦，因为我中意听你啲歌嘛，而且你唱歌系几特别嘅。 嗯，你今晚唔系扮我咩？ 系，我准备系啊，但系因为头先我见到你扮咗我，我谂我如果黐咗须都系同你而家咁嘅样差唔多，就冇乜分别，所以唔需要。 你唔好扮我，我又唔好扮你，你做翻你自己，我做翻我自己，我哋大家唱翻只歌好唔好啊？ 好啊，咁唱《星光的背影》啊。 好啊。 斜阳 降下了，人亦似是无力事，情怀也倦了，无复往日俏，烦闷盼望能尽飘，旧事又像轻烟扰着我，余情好比晚霞冷掉，你看片片悲花风里飘，身边枯枝纷碎了，夜望又在天空降下了，天边星宿还在照耀，我要看看星光的背影，愿似白云在飘，我愿着浮云轻轻的飘远了，抛开一切好逍遥，我愿着狂潮高声的哭与笑，那句明日多纷扰。 这个版本真的 很珍贵很特别、尤其是他们两个人在合唱之前就是两个人在 Yodo 真的很搞笑， 因 为 他们两个人呢我觉得是银幕、就是电影上面是两位搞笑巨星来的， 没错，是又懂讲啦，又懂搞气氛， 而且小凤姐呢无论是做主持、即唱歌在电影里面去做搞笑，我觉得他都完全 handle 得到， 冇錯，即非常之有跑台嘅經驗啊！即係嗰段咧，佢哋兩個互相喺度搞笑啊，互相模仿嘅嗰段咧，真係好有趣。 讲翻康艺成音推出徐小凤全新歌集咧，系完全冇电影、电视剧集，就系电台广播剧嘅加持，系冇呢啲咁样嘅推广之下咧，一共系产生咗三首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作品，两首咧年度十大金曲嘅，只可以讲咧当时嘅乐坛天后徐小凤同康艺成音咧呢种合作系非常之犀利同埋成功。 在徐小凤全新歌集当中有一首呢波哥特别喜欢的歌，之前都有提及这首歌就是三分七分， 徐徐清风轻轻飘过，见你懒懒那里坐，寂寞三分七分凄楚，随清风身边轻摆过，望见你眼角那滴泪，便清楚只因失恋结果。他请你听听世界到处也唱起说爱说怨的悲歌，请跟他带领你细细听听，去唱唱最痛最苦的歌，情如火一朝吹熄了，再要挽救每每也恨迟，有情缘一丝于空间消散了，难言死灰只因双方都错，你要怨佢却会如何，你虽不甘心却是如何，双方都错，你怨佢佢怨你，有否必须要讲清楚，因你爱佢比较佢爱你更多，只教你痛苦得多。 系啦，咁我好记得咧喺节目里面讲到好多次呢首歌嘅，咁啊记得第一集都喺度猛咁问你哋咧，有首歌你哋知唔知啊？但我哋讲唔到歌名喎。咁其实真系好多人翻唱过。我哋节目之前咧就曾经提过，就系呢一首三分七分啦。翻唱系菲律宾民谣歌手 Freddie Aguilar 喺1978年发布嘅经典名曲 Anna 嘅。当时咧呢首歌正喺全球咧流行当中，后嚟产生咗100多个翻唱版本啊，感觉好似 George Michael 嘅 Careless Whispers 系啦，咁喺1979年咧，谭咏麟最早系将佢翻唱成粤语啦，叫做《孩儿》。咁后嚟咧，陆续又有两个粤语翻唱版噃，一个咧就系我哋之前介绍过嘅芬妮姐姐嘅《往日梦》啦，另外一首就系小凤姐呢一首《三分七分》，系由卢国沾填词，唱嘅系一首失恋作品嚟嘅。 嗯。我有睇到资料咧，就话由于康艺成音咧，当时不计成本咁样投入啊，成只黑胶大碟咧系喺美国洛杉矶嚟制版嘅，而且咧由日本松下嚟印片啊。咁呢一首三分七分，后嚟咧亦都成为唔少音响发烧友嚟到测试呢啲黑胶器材嘅时候，即系发烧靓声嘅必选曲目啊。嗯， 的确吓。康艺成音咧，真系落足工本啊！咁啊，立志将徐小凤打造成真正嘅乐坛天后啊！徐小凤亦系不负众望嘅。呢张徐小凤全新歌集唔单止大卖啦，亦成咗徐小凤音乐生涯里边经典嘅专辑嘅，进一步确立咗小凤姐殿堂级乐坛地位啊！ 1982年，歌坛嘅另一位天后欣妮喺自己创立嘅独立音乐厂牌金音符咧，亦都发行咗一张粤语新专辑，叫做《爱定你一个》。 乐魂里心声飘过，在透露爱的经过，甜美意快乐事想你听清楚，字句里星星的爱是我愉快的广播，梦里已变实事，今生可以不枉过， 这首《爱定你一个》由顾家辉作曲，黄沾填词，是 TVB 怀旧剧集《播音人》的主题曲。 TVB 剧集《播音人》讲的是电台播音界豪门恩怨的故事，剧集的宣传语是这样讲的：电台高层著名广播员播出妙韵，播出情感，是周润发和赵雅芝在电视银幕上最后一次合作扮演情侣了。 就不得不感叹当年做电台真的很威水， 威水现在都不是很差的 电视剧。TVB 剧集《播音人》有一首插曲叫做《为你做梦》，同样是由欣妮演唱的。 让我做梦，梦里幸福万重，无限柔情随着同境倾诉，欢与乐，去织幽梦。为你做梦，就算梦醒匆匆，甜梦来时，忘掉人生苦痛。我需要你，每日晚夜伴我入梦。 呢一首恩妮嘅《为你做梦》同样系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亦都收录喺恩妮嘅个人专辑《爱定你一个》之中嘅。而呢张专辑当中，仲收录咗一首恩妮同佢老公傅星合唱嘅歌曲，叫做《恋之歌》。 街灯的光似浪漫而诱惑，迷住了我两个，车厢中似替我蔓延情火。 低声轻轻笑着问谁人傻，仍是你悄悄说，光辉的两眼似动人流光。呼吸声似低声唱歌，歌声将温暖温馨悠悠我。 呼呼风声似护卫上巡逻，谁愿意去错过？清清风告诉我为谁而歌。 今天的歌似热烈而邂逅，忘掉了爱与怨，不想讲对与错，莫谈如果。呼吸声似低声唱歌，歌声将温暖温馨悠悠我。 呢首《恋之歌》改编自德国乐队 The Shingis Khan 嘅《Die Fremden》，由郑国光填写粤语歌词。 嗱，呢首歌我以为系林子祥添，因为你哋林子祥就改佢啲歌噶嘛。 系啊，成日都翻唱呢个乐队。 嗯，讲翻傅星啦，傅星系香港电影功夫明星嚟嘅，原名叫做张傅星，系香港名人乡绅张仁龙嘅幼子。我哋喺之前节目介绍过咧，1976年本来喺台湾唱国语歌成名嘅恩妮咧，同傅星结婚嘅。因为咁样咧，就移民香港发展啦。1980年，恩妮以自己嘅英文名啦，再加上傅星嘅姓氏，两个人嘅抬头咧，喺香港系组建咗金音符唱片，英文叫做 Janfu Records 嘅。 嗯， 恩妮个人专辑《爱定你一个》咧，系佢金音符发行最后一张粤语专辑啦。就喺专辑发行几个月之后咧，1983年7月6日，恩妮嘅老公傅星乘咗跑车咧，系发生车祸嘅，第二日不治身亡啊，年仅28岁，非常之年轻，金音符唱片因为咁样而停止运营嘅，呢首《恋之歌》亦成咗恩妮同埋佢老公傅星合唱嘅唯一一首歌曲，系一首绝唱嚟嘅。 嗯，所以而家听翻呢一首当时好甜蜜嘅《恋之歌》咧，就更加令人感觉到世事无常啊！ 冇错。 讲翻1982年，张德兰咧亦都喺永恒唱片咧就发行咗佢嘅专辑《情若无花不结果》。 滚滚浊浊水翻波，似星星说我如何？情情河边草不语，陪着我早晚消磨。风光逐渐沾春色，我心中困着凄楚，此刻你无声在此走过，拦住你是何后果？我想听听你解释，问你记否当初，但我终 这首《情若无花不结果》由周启生作曲和编曲的，由卢国沾填词，曾经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礼拜的冠军。 讲起这首歌或者这张唱片，当年我真的年少，我真的非常喜欢每天在电台听到这首歌。这次因为做这个节目，我重新将这张唱片听回，对歌曲没什么感觉，即是想起当时的，即是少年的自己。音乐有时真的好像笔记簿一样，好像日记一样。这首《情若无花不结果》虽然是一首典型的粤语小调情歌，不过编曲之中是带有周启生后来很喜欢和很擅长的电子音乐的痕迹的，听起身 非常特别。讲开张德兰的《情若无花不结果》这张专辑呢，其实是一张概念唱片来的。全碟的歌曲是由卢国沾包办，每一首歌曲是以颜色为主题的。形式上它不会太过外露，而 是更加着重情感上面的表达，围绕着爱情的故事去描述少女情怀的细腻和迷惘。不少乐评人将这张唱片呢评为80年代值得推荐的重要专辑。 在专辑《情若无花不结果》当中，还有一首歌呢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的冠军的。这首歌叫做《紫玉坠》。 紫玉坠还托给我，紫玉坠原来是你所戴过，不要说你也自然明白，不能留给你再逃。这紫玉坠是代表我，这紫玉坠含情意很多，只要你对信物尊敬多，它币值多少又如何。这紫玉坠从此不归你，你心自问从前是否一般对我，我只有把眼泪燃几火，真情离开我也奈何。谣传很多难查清楚，无疑也有附和，曾令我怀疑他真与我，无言的等，无言的等， 这首《紫玉坠》改编自日本摇滚乐队 Of Course 的热门歌曲《Sayonara》，原曲的作者咧系小田和正，由卢国沾填写粤语歌词嘅。 讲开呢一只歌咧，因为以前我好中意听嘅，你知唔知？于是咧，我琴晚喺度听嘅时候咧，做功课啊嘛，咁我打开咧就某一个本地最大嘅音乐平台咧，我曾经服务过嗰个，咁样咧啊，佢竟然写咧就系、是。填词人小田和正，真系令我气结、我小田和正识到广东话咩吓？ 错嘅 系啊。咁啊呢首咧《紫玉坠》咧系张德兰嘅代表作之一嚟嘅，曾经多次喺演唱会里边不断翻唱。 呢首歌都好有气势，好有力量啊！系喺专辑《情若无花不结果》当中，仲有一首咧系由张德兰创作嘅歌，叫做《水天一色》。 蓝的天。也是这样蓝，停在你同我之间，宁静里共你朝朝晚晚，共你拥着平淡。但碧海也是这样蓝，浮着水面照高山。潜在里面是那双双倒影，共你喜悦无限。愿望是天色不变，也盼那爱意弥漫。我亦怕漫天风雨，虽则多刺激，却是短暂。蓝天碧海，始终我要蓝，要将爱情永不返。无论世人为爱颠颠倒倒，亦共你享受有限。 呢首《水天一色》由张德兰作曲，卢国沾填词，是香港电台广播剧《水天一色》的主题曲。 香港电台广播剧《水天一色》是根据香港言情小说家严慎同名的小说改编22集的广播剧集来的，讲的是女主角同两位男人的感情故事。张德兰在剧里面是扮演女主角。这首广播剧主题曲《水天一色》应该是张德兰少数自己创作的歌曲之一来的。当时张德兰可以说是永恒唱片公司头牌的女歌手，可能唱片公司也开始安排她尝试自己创作。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宝丽金力捧 等的女歌手雷安娜，唱片公司也希望她寻求突破，自己试下写歌的。咁睇嚟咧，进入1980年代粤语歌曲黄金时期咧，唱片公司和歌手咧都系非常努力求变求新啊。 嗯，冇错啊，喺1982年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上边，有一首嚟自 TVB 艺人方依琪演唱的《归航》，夺得咗龙虎榜一个星期的冠军。 夜尽又见阳光，洒出千里光芒。爱上渐远小舟，经过万重浪。日暮直照阳光，水波一片金黄。日夜但见水花飞溅四处荡。前方海天一片苍茫，但愿复见海边沙远绿堤岸。岸上又见同乡，几番催我归航。日后莫再水波分隔远盼望。 一首《归航》由潘伟源包办词曲，收录在方依琪在大华唱片发行的个人专辑《归航》当中。 讲起方依琪，她原名叫做罗淑慧，11岁开始参加各种的歌唱比赛，14岁就开始停学不再读书了。她当时是以国语时代曲闻名的中式夜总会酒楼，就是豪华楼，以替身的身份去演出的。因为家人对于唱片行业持有偏见，于是咧，佢改名姓方，并且喺声乐老师嘅建议之下咧，取名叫依琪嘅。19岁嗰年咧，就系方依琪喺夜总会唱歌期间咧，获得风行唱片公司老板赏识，签约风行唱片公司推出唱片《时光消逝》。同年，方依琪签约无线 TVB 嘅。咁多年以嚟咧，作为欢乐今宵嘅基本艺人，不过一直咧系冇获得主唱 TVB 剧集主题曲嘅机会啊。1981年，顾嘉辉喺美国进修期间，曾经邀请咧方依琪赴美。作为顾嘉辉慈善演唱会唯一的嘉宾嘅，咁好记得当年咧就系讲开方依琪啊，其实咧佢以前喺夜总会唱歌咧系经常模仿邓丽君嘅，于是咧喺媒体咧就称佢为香港邓丽君嘅。 嗯，我有睇到资料咧，1982年方依琪嘅专辑《归航》咧原定系获得咗白金唱片认证嘅，咁因为大华唱片公司咧同埋主办方之一嘅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咧就发生咗版权纠纷啊，就取消咗呢个白金认证啦。咁样咧亦都促使到咧佢决定唔再同大华唱片去续约嘅。所以呢一首《归航》咧系方依琪至今唯一一首龙虎榜冠军嘅歌曲。 所以我觉得歌手有时真系非常之被动啊，系嘛？ 系。 系啦，冇机会唱呢个 TVB 或者丽的电视亚洲电视嘅主题曲咧，又冇咗当红嘅机会啦。咁又同唱片公司嘅合约有问题啦，咁啊就系人际关系有问题咧，都好被动啊。 冇错冇错， 呢一期我哋嘅节目咧系介绍咗1982年唱片业女歌手演绎嘅广东歌啦。咁下一集咧《似水流年》嘅呢只小游轮咧，我哋继续停靠喺1982年，因为1982年实在太过重要啦。咁啊睇睇唱片业咧男歌手嘅精彩表现。咁罗文自己咧系出巨资系打造第一部咧粤语歌舞剧叫做《白蛇传》嘅。 哇！ 咁啊陈百强又突破咗佢非常之即系清洁青春，一首《今宵多珍重》咧可以讲系当时。引导怀旧潮流的。 哇，下一期咧将会非常之精彩，大家一定要关注同埋 follow 啊！ 系啦，咁啊，尤其罗文咧就系、是、当年嘅《白蛇传》咧，系有米雪啦，仲有汪明荃噶，咁系参演嘅。咁当时就真系轰动一时啊！咁 Danny 咧，《今宵多珍重》咧，的确系引起一个翻唱热潮，甚至乎台湾嘅一啲歌手，我好记得黄莺莺咧都系翻唱咗呢一首歌嘅。 嗯，亦都系佢好重要嘅代表作之一嚟嘅。嗯， 咁最后咧，我哋不如留少少问题俾大家吓。嗱，第一个我问啦，头先咧我就即系特别强调咗咧，喺某年某月某日咧，我系最后一次乘机系经历咗呢一个启德机场嘅。咁我想问呢一个香港重要嘅历史啊，就系启德机场系边年边月边日关闭嘅咧？ 啊，呢、這个啱先波哥都有提到啊，呢、這个日期 系啊。 我嚟问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关于梅艳芳同梅爱芳两姊妹嘅。 嗯， 他们两个人在小个的时候最初的那个艺名分别叫什么 是啦，咁阿妹姐实在太过重要啦，对于香港乐坛或者粤语乐坛。咁最尾我都问有关妹姐嘅问题嘅。梅艳芳发表第一首嘅名曲系边一首呢？ 各位听完呢一期节目嘅听众咧，可以喺今期嘅推文咧或者节目嘅留言下方咧，就写低呢三条问题嘅答案嘅，以证明咧你做足功课，听齐晒成期节目。 系啦，咁啊欢迎你咧，就系做足功课，成咗你真系铁杆 fans 咧，参与我哋各种活动。 是没错，咁啊除了听节目之外呢，我哋非常之欢迎大家加入我哋爱乐之城嘅社群嘅。只要喺我哋爱乐之城嘅公众号后台回复入群，就可以呢成为我哋社群嘅一份子啦。喺下个月嘅月初呢，我哋将会有一场非常之期待已久嘅广东歌嘅呢一个线下活动啊，所以呢大家入群呢就可以了解到最新嘅资讯同埋报名参加㗎啦。 咁叫做边度都有广东歌係咪你哋嘅活动。 冇错，所以非常之欢迎大家呢过嚟参加我哋嘅活动啊，我哋等住你加入我哋嘅社群啊。咁下期我哋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呢度係爱乐之城。欢迎你收听《似水流年》，同你一起重拾粤语歌的流金岁月。